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恭喜发财！ 今日年初几啊？年初四、年初五、年初五系嘛？ 三零四， 哇！年初五啊！ 咁 啊， 好惊！三日礼拜初三，礼拜日， 初五， 初一星期五啦， 初星期 啦， 咁咪今日咪年初五啊？ 系咯， 因为我听日要翻工，唔系初六好呀，所以翻去抹一抹部电脑啊， 咁冇心机啦， 因为把声唔系好舒服咧，所以咧有啲谢谢地咁。头先我同我哋讲，咁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啲电视机节目前面啲即系观众知唔知道我哋就个台咧就喺大概喺个深水埗附近嘅。咁大家知道新年咧，其實深水埗樓下咧都會有一啲不明文規例咧，就係咧有啲小販出嚟擺賣啦，有啲魚蛋篤下，跟住即係過年啦。總之啊，你大家可能去旺角又好啊，中環銅鑼灣啊，街邊特別多咗啲小販檔，因為咧新年咧頭嗰幾日咧都有一啲咩啊三不管啊。是不是三不管？ 又不是三不管，三不管 特别是深夜啦，深夜啦，夜晚或者你睇下年三十晚啊，夜晚啊，旺角街头啊，特别多啲小贩出嚟摆卖咧，冇警察捉嘅，唔会有小贩队捉嘅，大家见到咧，店行店过啊咁样嘅。咁啊，但系咧近呢两年咧，就听闻就话即系特别咧系北河街嗰啲咧，先出嚟摆咧都俾人扫噶，系咪啊？ 系啊，都唔知佢其实扫乜嘢。 但系我其实咧呢单嘢。系阿松咧就好似听闻你又好猛整嘅，仲话你又因为呢件事咧想爆粗喎。 呢样嘢其实爆粗，唔系，跟住其实点 讲？点解爆粗？ 又唔系，有两样嘢爆粗嘅。其实我唔介意，即系新年咧，你会有啲街边档出嚟摆。讲一句，喂，我话唔好听啦，我由细嗰阵时食喺屋村都会食过啲 小贩嘢啦， 系啦，即系。有親切感嘅講真句，即係可能以前咧見得多，可能會吹下水兩句，啊、或者乜媽媽叉叉兩句嗰啲咁樣啦，都會有嘅。不、啊、即係而家你去到呢個時間，其實我哋開始已經可能我哋即係。 唔係，即係簡單啲咧。你覺得咧，呢啲咁嘅香港嘅 風味啦，其實都係 落情懷啦嚇，真係應該要保留。就覺得政府咧就唔應該咧就咁都管，同埋就好似話專政係掃北河街啫，其他地方仍然有㗎，係咪？ 就咁係咯，但係 係咪點解咧？係咪北河街比較人即係叫烏煙瘴氣啲咧？咁政府要睇睇佢咧。我真系唔知道， 我呢个唔知呢个即系呢上个政策，我真系唔知道，可能处长方面，即系食环处长系咪好似系边个啦？ 系咪屋企喺附近啊？ 即系 有啲附近？咦，佢唔会识咁 食 环 处？食环处处长好似系卓永兴啊，即系又唔定，好似调咗佢， 唔系啊， 调咗佢劳工处，但系我唔知啲佢调。即系而家佢嗰个佢处方又点做啊？即系利用即系小贩队，即系而家香港人成日叫做有个新名叫城管嗰班咧。咁因为以前我哋即系以前香港唔系好耐噶。 稀疏咗咩人话我头发稀疏咗，唔黑我哋，我好紧张头发。 唔系不嬲咯，不过可能你今日真系冇乜精神， 睇落就冇乜容光焕发咁啊。 咁啊，我自己又另一样，首先想讲嗰个香港情怀，我突然间谂一样嘢。你哋细细个咧有冇派财神嘅？ 冇啊！ 啊，屋村嗰阵时，但我接过啦。 你接过财神？唔系，我都系接过财神。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而家可能即系我以前住屋村啦，咁我而家就住私人住宅啦，咁啊少咗冇人有， 冇 人走上嚟派财神。以前住屋村系有噶，我其实细细个觉得派亲财神嗰啲咧都系古惑仔。阿妈神俾个派，我觉得哇，一家户户咁你都系接财神啦，收一两蚊啊，都几开心。 我细个唔系住屋村，所以我 我不知道，但是 我,、啊、即我以前都在 住學半山， 不是在這個附近住的，都是深水埗的、啊、即是唐樓租，即我爸那時候原來即租一些樓住，但是在這個附近呢就真的見過人運吉的、啊、真的運吉 的、啊、運吉有、 啊、他真的什麼，他是怎麼運呢，整條 在個馬路那裡呢，又應該都是、 哎、這些東西我親身試過 的，那些那些那些什麼什麼人士啦、啊、那就拿了這些絲啊，舞龍舞龍並龍並龍在一條街上行呢，逐間逐間店舖，跟住拿住盤吉啲老冇先，跟住 放低盤吉就要收錢啫。 跟住我見到個老細咧，立住翻封利是，然之後封俾佢噶啦，一攞一條街咁掃，呢樣真係掃街啊！ 封利是係話俾你聽，叫佢封幾錢噶。 但係嗰陣時係咯， 當時時當一盤吉兩嚿水到啦， 嗰陣時我 封翻$1,000到啦， 都應該係 當其時啲生果鋪啊、糖水鋪啊，通常一定會收啊。 但 係 呢啲 十 幾年前事，即係回歸前事，而家即係我 而家我唔知啊。以前我有親戚朋友做即地鋪啦，做賣生果又好咩啦，年都收到呢啲咁嘢，行過就擺低。摆低盘吉，跟住自愿俾埋阿利是封你，你自己入 边。依家仲有咩？我未。 而家我唔知道，我得有出奇咩？ 有唔出奇？ 真系唔出奇嘅、啊。 唔系你 咁你都要俾噶啦。 唔系你啲旧些少嘅地方咧，但系呢啲又保留到。头先我哋讲嗰个嗰咩传统文化，即系嗰啲唔系叫传统文化，即系传统有啲即系。叫咩呢，新年期間其實大家即係有即係而家就算係廿幾三十歲都會知嘅，可能再細個都未必知，就係呢啲係嗰個叫不成文規定，新年期間香港任何地方都好你 泊車都唔抄牌啦， 係你無牌嘅話，就算你無牌嘅話，你攞啲嘢出嚟去攞出嚟賣嘢政府冇就冇以前嘅、即係以前嘅食環署好警察全部唔理你嘅、亦都唔會人投訴、新年期間你即係你哋都唔會投訴人的啦，咁、政府呢啲人員都唔會搞你喎、新年呢啲就係嗰三至四日到啦，係、真係完全係冇往管噶嘛。但係而家唔同咁，真係唔知點解。 都啱嘅，規管下啦，我覺得冇乜所謂。 選擇性， 我覺得唔係，但係冇選擇性啦。 佢講選擇性有一個好重要嘅，新界成日攞燒煙花並零扮冷，新聞每逢初一、初二、三都見到你，咪全部你一係叫曬兩萬幾嘅差佬掃曬佢啦。你做得呢啲嘢，我就唔講啦。你咩啦？ 唔知啦， 你咩一视同仁咯？ 我唔知点解我今日个脑塞塞地，我对呢啲嘢。 你做咧呢啲嘢真系一视同仁， 冇乜冇乜所谓。OK， 咁啊呢啲嘢我哋讲到呢度啦，咁啊我哋翻到嚟，我哋应该要讲嘅话题咧就系、是。英超大格斗啊！咁我头先谂下，我都未介绍自己，同埋今日节目主持人有冇啊？阿松哥啦，同埋阿沙皮哥啊，真系啊，两位阿哥唔该，今日睇住啊，睇住小弟。咁啊，先讲啦，琴晚啦，一场大战啦，就系、是。今朝啦，4:00啦，咁我重睇嘅，我朝头早10:00拗重播睇翻，但我之前已经知道赛果，但我先都睇咗，咁场波都几好睇嘅，咁我觉得未睇嘅，就算知道赛果都应该睇翻呢场波，或者你唔系车路士或者曼城粉，呢场波真系几经典下，我觉得吓，咁啊呢场波或者我哋可以先去第一张相先啦，咁啊唔该系啦，咁啊摩连奴咧就赢咗帕利坚尼啦，好明显睇到依一下就啱啱啊入咗1-0嘅时候啦，佢振臂高呼啦，咁啊佢计喺西甲赢咗呢个帕利坚尼咧，嚟到英超咧，即系叫做今季双杀曼城系得车路士啊，我估啊，呢场波你两位睇完之后觉得系点样咧？点解会曼城咁恐怖嘅主场都会输？因为咧好多人都话咧，曼城应该。立于不败之地，但系呢次又俾摩连奴。 曼城呢个主场咧，即系话点劲法啦，即系讲少讲翻少少即系前奏先。又系呢，佢十一场主场啊，主场咧就即系呢场波之前咧，十一场主场赢晒，入咗42球。咁42球即系咩咧？车路士嘅主场同阿仙奴嘅主场加埋入波先47球，加两队加埋先等于佢。而车仔佢打到依家咧，主客场都系入咗44球，即系你可以未知道。大家会知道曼城嗰个攻击力系有几强啦。其实今次即系车仔可以喺曼城个主场可以赢到波，大家都即系可能谂到样嘢，就可能即系冇阿古鲁啦，嗰个影响 系啦，冇阿古鲁。 其实可以讲真嘅，阿古鲁影响真系好大。其实阿古鲁喺度好似我哋打机咁样咧， 阿古魯在這裡，曼城的攻擊可能真的成 1.5 倍，但是今場沒有了他，令到他可以見到一件事，就是阿古魯的作用真的不單止是一個普通的前鋒，即是他的存在是令到迪斯高，甚至乎和他另一個拍檔 利格道 那個效力高很多，因為今場這兩個前鋒完全沒有了，不要叫無影，完全發揮不到功用，有尼格啊，有啊，阿古魯喺佢存在度，令到兩個活躍點，話俾人哋輸送會更加好。 再後派堅尼都同即係為尼格度辯護咗啦，咁佢就話尼格度咧本身有少少傷啦，狀態就唔係100%嘅，所以佢表現差。 咁咪出邊？咁咪出邊個啦？呢條友就係、是、你明知 應該出祖維迪啦， 應該出祖維迪啊！祖維迪出到嚟之後，出嚟嘅時間 90幾分鐘嗰腳都爭啲以為 爭啲㗎啦， 一比一嘅。 同埋佢唔係一個佢唔係。是一个都好傳統性嗰種即係正戰頭前鋒嚟，都係偏向於逆風多，即係佢個打法會近向於阿古魯嘅。如果咁樣，你就唔好嘥咗佢，放佢出嚟，然之後是但揾一個同阿迪斯高搭咯。因為如果係兩個太個打法太相近，一個迪斯高嘅離格度咧，如果佢兩個冇發揮到個作用咧，真係會下滑得好緊要。因為你作為一個前鋒，你冇一個輔助性質咧，就算你入波能力低咗啦，但係你幫其他隊友去穿針引線，呢種功能仍然存在非常之好。祖維迪絕對係呢啲人嚟嘅。既然阿古魯傷咗，我覺得佢應該出祖維迪先。呢樣嘢已經錯咗嘅先。 其实即系尼格道咧，佢今场波其实佢只系睇下先啊，佢再望望，佢系未起过脚噶，即系唔系，sorry， 系起咗两次脚，即系成场波起咗，即系以曼城嘅功力嚟讲，系只能够起咗两次脚啦。而迪斯高咧，迪斯高亦都系未，亦都系就系起咗五次脚，即系加埋前锋起咗七次脚嘅啫。 其實我會睇翻嗱，睇翻兩邊嗰個陣容方面啦。其實曼城即可能我係阿沙比講得啱啦，冇咗阿古魯啦。咁但係我又會 或者我哋可以去下一幅相先，再望一望即係兩邊陣容啦，可以睇翻個陣容係啦。 即係話冇咗阿古魯啦個問題啦，同埋冇咗費蘭丁奴啦呢一個同耶托尼嗰個拍渣之後。好好嘅，佢兩個都係，因為而家變咗迪米哲尼斯咧，嗰個防守性就會強啲，但係就進攻嗰個能力咧就會偏較弱。 或者點樣講？迪米哲尼斯本身就是打開中堅嘅，咁啊，如果突然間叫佢打一個防中啦，同埋 佢可以都 唔係，但係喺今場波裏邊咧，即係迪米哲尼斯始終年紀都33歲，或者佢都少夾。即 小甲啊， 耶托尼啊，或者小甲对波添啦，啱啱先？咁其实佢嗰个即系以33歲对住喺而家你睇翻车路士嗰个阵容，你就系对住韦利安啦、夏萨特啦，即系呢两个叫年轻力壮兼且速度快嘅球员，佢到要佢去帮手补位啊，去保拿华斯啊、萨巴列达或者佢即系两边逆风上咗佢个位嘅时候咧，其实佢转速系比较慢，咁令到其实你见到车路士。每一次打即系防守反击的时候基本上我印象之中好像每次都是有威胁的。每次都有威胁的。其实我觉得在个防守中场里面其实夜夜托尼打已经是即叫好吃力了。就已经参与不到进攻，其实中间没有支援，靠了大卫斯华的支援，即是尼格特和迪斯哥也都影响了他们本身的创造力。 以前他如果是夜夜托尼和费兰迪龙夹两个那个打法是怎样，我反而觉得两个都是 bot to boss 的人。现在这场波反而定是米切尔斯变成一个斋纯防中。他不是不打得好的，打得绝对好。但是就同夜夜托尼就是他和以前费兰迪龙两个大家 互攻互守。即系我上咗去，你可以帮，甚至乎对于弱队一齐上，一齐落去防守。但系你出今场波，无论系佢嘅打法又好，即系定米哲尼斯嘅打法好，甚至乎系面对车仔需要咯，佢都系基本上好多时间都系打个防中嘅位。咁你睇翻队波，两侧叫可以叫做两边都叫逆啦。但系阿斯华唔系好点算逆嘅，咁两个都系一个即系好进攻性质就上晒去嘅话咧，就会令到后防方面受到车仔嘅压力好大。其实车仔佢本身如果有阵时打呢、這个四今场呢个4-2-3咧，即系本身都系佢传统嗰、那个玩嗰个三叉戟啦。其实我睇呢、這个4-2-3嗰个阵系点去理解呢个阵咧？你觉得佢呢个阵同以前佢平时打开嗰个三叉戟上有咩分别？ 应该拉美利斯就不应该打边，应该打回防守中场。 是 的，应该韦利安和夏实达就左右两边，或者应该是奥斯卡，就不是韦利安啦。 他出得其实这个4231呢， 其实应该是4321。 不是，其实我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4-4-1一阵。我所谓的4-4-1，即是不讲后卫，中间的4是什么呢，是4个防中。4-4-1-1，你看回这个阵呢，这个阵是比之前我们 即是你将韦利安放在防， 韦利安和拉美利斯都是防中来的。 我就将拉美利斯当防中，所以我先讲是4-4-3-1。 现在的阵是什么呢，阵就是4-2-3-1，但是打出来是四个防中来的。这个阵比之前对曼联那场，我说对曼联那场拿来打拜仁的，这队波真的拿来打外星人的。因为之前那个他打那个4-2-3-1，他要拿拿美利斯上，拿大卫利斯拿来打防中之前，即是那个在前集线帮两个中间守门口的位置，经常照用他，还要加多个马迪，还要加多个马迪。之前就说是拉美利斯帮他出去扫，即是现在这队的阵比上次对曼联的阵是多了个马迪，更加防守性质高一点。这两个防守球员呢，就马迪会比大卫利斯再在中场线前面走多一点，但是场波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我打四个防中呢，拉美利斯本身是防中，韦利安其实他的 防守意识是好的， 大家已经知道一样东西，就是防守意识好到不得了，所以每一次回防回来的呢，每次回防回来呢，基本上是拉美利斯和韦利安都会变成一个防中，因为以前韦利安他在右边，亦即系拉米利斯的位置一翻去咧，佢变得右闸噶啦。而家佢呢场波嘅打正中间一翻去，我自己个人认为，点解佢会拉米利斯会调过去打翼边翼呢，因为因为一样嘢，韦利安佢自己一个好处就系佢嘅冲刺力可能比再翻之前张相唔该。 翻翻陣式方，就啱啱上翻之前幅相先，唔該。 因為韋利安，韋利安佢嗰、那個因為佢嗰種衝刺力咧，佢會比如果佢衝得翻去咧，佢嘅衝刺力第一呢個夠高，第二樣嘢就係佢同拉米利斯個分別咧，就係佢個派波同埋佢傳波會比拉米利斯會好啲嘅。即係我喺呢幾場波睇翻落呢樣嘢，所以你可以見佢呢、這個咁啊，我叫四防中嗰個做法啦，即係一攻嘅話咧。一攻的话其实就靠一个人，就是 夏萨特。 夏萨特的箍波能力呢，令到那两个拉美利斯和这个韦利安呢，他由他防守的边路呢就跑得回前面，可以回到中间帮手。所以就一个，所以其实这个阵一定要好看好睇夏薩特嘅發揮，呢場波夏薩特嘅箍波能力同埋走邊咧，其實係完，即係可以好幫到呢一陣去發揮到佢嗰個應有嘅能力嚟嘅。其實呢個如果咁強嘅陣，即係一個中堅出身嘅大衛雷斯啦，一個馬迪啦，加兩個氣袋位阿韋利安同埋阿拉米利斯啦，其實呢場波你仲要對方，即係你曼城仲要冇埋阿費納丁奴嘅話，其實呢場波你可以見到佢出陣同埋佢打出嚟嘅咧，你完全可以俾車仔係已經係壓制又好，直情係已經整死曬你個中場，冇得鬥你。 我又唔覺得話係即係壓制得好犀利，因為始終睇翻曼城咧，佢嗰、那個喺個場面度1-0啊，唔算咩大比數。雖然咧佢有三球波係撞柱撞尾啊，啪啪聲，佢睇電視都見到砰砰聲響。但係咧，我覺得曼城係有機會追和嘅，特別係頭嗰先開紀錄頭嗰15分鐘，我覺得都係曼城係即係發揮都係。即係會係踢得好啲嘅，但係即係往落去之後，即係因為即係伊文奧域咧入咗球波之後咧，即係車路士係太過專心可以打防守反擊，令到個空間咧更加少啦，同埋曼城開始失咗球波之後咧，有啲慌亂，我覺得佢亂咗一陣子嘅，所以我成場波我又唔覺得揸俾你講到咧就。去到咁夸张。 但係点我话会咩呢，因为场波呢，你如果讲曼城嘅话呢，你噏两条友你觉得佢係 sharp 嘅出嚟。 施华囉。施华都 sharp 嘅。我施华夜托嚟。 拿华斯。夜托嚟。拿华斯。嗱今场波呢艾斯派古达呢打得係完全係出色嘅。就算唔係话俾之过往以嚟睇佢个 都打得是中規中矩以上的，今場波更加會再高一層些少，但我都見到拿華斯的作用都很大，他仍然都可以爆到沉到底，即是艾斯派古特跟他那麼好，他仍然可以吸兩腳還可以爆到出來，即今次曼城可仍然有相當一般，即相當多的攻勢呢 是靠拿華斯的，但是一個拿華斯一個跑得很辛苦的耶托尼，其實你看回他打出的陣就是阿斯華不是不好，但是完全不入格，其實我就想帶出一樣東西，就是你看不到曼城有個什麼陣在這裡，這樣就是我所說的，就是車仔和曼城呢，這場球其實車仔是教你曼城怎樣做步伐，過往我們經常都在2005年的時候，其實車仔由當時我認識的時候，認得有些曼聯球迷經常罵車路士靠買人而已，用錢低砌個冠軍出來而已，剛才拿兩年冠軍買的人回來，其實當時我一看話都那時候認清了摩連奴整個三叉戟陣出來，已經是他所謂的一個防反，摩連奴帶了一個防反陣式在影響英超，第一他創造也好，甚至為他自己在英超做了一個三叉戟的陣，到現在回來他都在用，就是一路提升隊波，到現在他都可以令到我 你這裡我都想說，即是摩連奴他有一樣東西就真的很厲害，就是他將比馬迪做正選，即是冬季買一個人之後，他知道這個人的用處，他就即買即用，那他即買即用也都不簡單，就是他對曼城的下即買即用，他不是說主場出擊對升班馬又好啊，對中下游他到這樣去放馬達下來給他適應，同而而家作客對曼城呢啲強強對壘，你放佢做即係放佢打正選，佢對呢一個球員個認識、了解同埋信心， 信心最重要， 真係好犀利，同埋佢真係馬迪真係打到出色。我睇完呢場波 出色啊！ 我覺得摩連奴心目中咧取代林柏特個人咧， 應該都嚟㗎啦。 可能係佢都唔出奇，即係佢 box to box 個能力嗰啲，同埋佢有一腳，我覺得 波能力幾好。 佢嗰腳嘅遠射咧，令到我再覺得佢係似係。会是林伯特的 type 的人， 是不是林伯特，就我反而觉得如果看完场球会是韦利安咯，因为马迪的防守他真是一个防中来的，但是他可以打得草进攻的那个节奏的那个模式出来，林伯特是一个进攻 的，可能我觉得韦利安呢即烂仔得滞，林伯特不是属于烂仔的，我觉得他不是烂仔，即不同韦利安的款，但我觉得他整 个款就像马迪的像林伯特，但你剛才你說韋利安我就覺得像爛仔波咯， 但如果你說說那個類似 爛仔波不是代表不好，我反而有些球 員就是這樣說，如果你這樣看馬迪呢，我就想回你這個陣呢，就我覺得他好像即我這樣說，就這樣車路士那陣其實說4-4-2-3-1這樣，其實我覺得看回就是那個哈薩特反而呢防守嗰陣咧，佢係去咗最前嗰個位，同伊度調咗個位嘅，即係大家都仲記得國米嗰陣時，伊度係打左翼，嗰陣時打防守。咁其實咧，我又諗翻起，即係嗰個位，佢防守嗰位做得好好，即係就算連伊度奧都肯翻嚟防守，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嘢。 拉控佢啊！你作為一個，你對方一定有球員，一定要擔。 伊度雖然你話即係曾經離開咗主流嘅歐洲賽場，去咗俄羅斯嗰陣時咧，翻嚟之後咧，上半季係打差嘅。但是而家你睇返佢今場波呢，佢中場攞到波之後呢，佢控即叫控到個波，等到下面即後面嘅中場上嚟防，即打返防守反擊呢，我覺得呢度喺佢呢場波裏面係發揮得，我覺得算係我睇今即係我睇個車路士呀，佢有打佢粉打嘅時候，佢算係發揮得即係好好理想。 開始入局其實。 係開始入局啦，真係。 同埋如果你講話林柏特嗰個位置，其實韦利安嗰个版图系真系好似佢，但反而觉得马迪嗰个位咧，我就谂翻起皇马嘅沙比亚朗素。 嗯， 因为始终佢买佢翻嚟嘅用处就系可能摩连奴再喺嗰个防反嗰度再想好似有翻一个类似沙比亚朗素咁样，可以短又得，长又得， 系啊。 因为呢个位系一放一长咧，就系一个策动一个反击嘅最好方法。 差唔多系，佢讲沙比呢个例子都会好过你用八嗰个啊。 唔系，但系呢个系车路士啊嘛。 韦利安嗰位系似林柏特，但系即系两个打法有啲唔同，但系做法有一样嘢一样，就系林柏特后上出耍家嘅喺车仔嗰阵时，韦利安都做到呢样嘢。 依樣你都做到，但係佢比林柏特就係更加知佢會搏殺肯搏命。林柏特 即係多咗兩嘢男仔 咯，係啦，即係多咗分咧，類似英式嗰啲打架仔咁樣啦。係新 而家個而家車仔嗰陣，我見到點解再升華咗，就係以前不嬲就係一個防反防反三叉戟啦。而家就係咩咧？就係佢個防反就係一定要 防反單叉戟係咪？ 單叉 單而家單叉戟 打得實啫嘛。而家個防反係可以咁講嘅，其實因為點解咧？就係我防反就三叉戟，而家我摩連奴我要更加要嚟進化，就係你要起碼做底要兩個，其實我懷疑佢係想三個。不過是夏薩特嗰個攻擊能力太強同埋孤攻勁，所以不需要點樣提，同埋一定喺前。 夏薩特個覆蓋範圍直情你其實好見到佢咧，左右兩邊 左兩邊走嘅。咁而家就係佢嗰樣就係話，你其中有兩隻擊咧，你要協防得，要協防個機會好勁，所以呢兩個擊一定要係好跑得好夠氣嘅。咁係令到佢呢個防反嗰個戰術更加完美 嘅。唔係，但係你可以諗翻啦，其實車路士當時係 或者我哋可以再去下一幅相啦。 即係當其時諗翻起大家車路士啱嚟嗰陣4-3-3嗰個，嗰兩個係一個防守嘅陣，即係防守嘅球員啦。即係嗰兩個就打曬㗎啦，嗰兩個陣。但係而家變咗咧，係即係我好似話咗好似皇馬嗰時有沙比亞朗素咁樣，一個就而家變咗馬迪，變咗係一個四個防守性嘅球員，進攻同防守球員嗰個能力平均啦，即係變咗係。變咗防守嗰堆係四個，進攻嗰陣時候又係嗰四個冚一冚上去，即係變咗可能嗰個防守已經唔係4-3-3，可能變咗係4-1-4-1嘅啦，已經係去到 4-1-4-1咁即係 嗰四個中場係 boss to boss 變曬 boss to boss， 但係進攻嗰陣咧冇限制你左右左右中間自己中意去邊就得啦。 即係有一定有好似防線方面就係、是、一個大衛雷斯，即、就、係、是、我可能你每個球員一定俾一個足夠指示嘅，就是、大衛雷斯咧一定要喺兩個中間之前。再唔可以走多嗱，大家要睇到場波。以前大衛雷斯打中堅，甚至乎之前試過一場打防中咧，同埋佢今場打防中都有樣嘢，就係佢 都飆得好前噶， 即係可能唔係 今次 佢都飆得前啊！我覺得佢 會少嘅，都少比之前少，比以前打中堅時會飆得咁勁啦。以前就係佢今場佢而家近排用俾人用多啲，就係、是、應該係摩連啊好嘢，你冇再飆得咁多啊，咁先俾佢用嘅大佬。跟住做啲咩？我覺得另外會俾佢兩個就。会俾佢个指示，唔好话唔清晰嘅，应该俾佢个活活动再自然啲，就会系拉美利斯同埋会拉美利斯呢、這个一定最大，我睇到最大。第二就会系韦利安。 嗯，不过你要再睇翻啦，即系依五个中场啦，唔好话依五个中场啦，连埋伊杜奥，即系前线依六个人咧，其实喺今季里边咧，夹到都唔系几多场， 唔多嘅。 但系佢哋即系企位啊，或者个默契咧。其实你睇得出咧，即系摩连奴咧，佢唔需要咧一个球员咧，你要夹几耐，佢真系可以即买即用。只要嗰个人系佢心目中能够执行到佢嗰、那个战术嘅布防嘅话，或者佢嘅布局嘅话咧，其实呢个球员已经适合用噶啦。即系同或者同巴塞啊、阿仙奴呢啲唔同，阿仙奴啊、巴塞可能真系要默契。你是但买一个人落去夹咧。可能夹唔到嘅，要可能要俾佢10-8，即系好波啲，好波嗰啲先要夹几场。 所以基本佢呢个阵基本上我唔计龙门咧，只有四条友五条友稳系五条友一个核心嚟嘅，四个后卫加一个夏萨特，其余啲你点 执啦？即系你话依度我。即可能吸數啦，估唔係即係你話托尼斯又好啊， 今場 阿丹巴又好、啊， 今場有費托佢都唔出嘅，因為費托傷當然傷咗，就算今場費托喺度佢都唔會出，因為點解咧？對住曼城呢隊波咧，佢一定揾到成隊波最標得嗰班， 因為仲要 一定係最係啊，一定就唔係。但係平時如果打佢呢、這個三叉戟嗰陣咧，我反而覺得會係托尼斯好啲，因為而家托尼斯唔係前鋒嚟嘅，大家知道佢自從嚟咗車仔之後。佢條友又醒嘅，點解佢可以 一路都唔使俾人買走啊？ 係啦，都佢有佢一個作用嘅，佢嗰種輔助性， 因為冇人買嘅，我聽 唔係呢個靈計啦。我都唔否認嘅，唔係最重要因為佢真係幫到啲，佢幫到三叉擊手嘅，佢個助攻 OK 嘅。但係今場波咧，就算佢喺度都唔會出嘅，一定要揾最標得嗰班標死曼城。咁其實所以我再睇翻嘅就係點樣麻啊，即係。 呢场波头先啦， 之后再翻嚟见翻我哋嘅画面先。 所以点解阿 Tommy 哥你话你都话点解阿个阵咧就话任何人你砌得落去得，所以点解马达就做根本可以队波都生存唔到？因为你可以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哇，原来 我多年就唔需要呢啲打天才波嘅球员。 一个天才波，而家就系佢所谓分波啦，我唔需要点分波， 佢唔使根本佢都唔需要控制中场节奏， 佢系 攞个波就跑，呢度攞个就跑就飙。 啱啊，讲晒个重点啊，即系点解我一样嘢？我一个好出色嘅防守，然之后咧就搵一队波，一个好出色嘅防守，然之后就搵一条友派波，跟住咧就等前面嘅三至四个人去飙，派波嘅边个咪就头先阿松讲嗰个马迪， 马迪系啊。 所以你马大不是一个防中派波型的人，你就是打击位一个没有速度的不会回防的死梗，所以没办法的。 所以现在摩连奴这个阵式其实根本就是跟回皇马，他已经抄就要做到最好的时候的位置，就是你想起皇马那阵防守那两个基迪拉和沙比亚朗索，就现在就变成雷斯和马迪咯。 马迪咯， 咁啊，呢场波啦，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咁啊，亦都令到英超真系咧，三头马车更加确立咗。 我所以三头马，即系我想讲多少少就系，就话点解话车仔同曼城嗰个咩话暴发户嗰样嘢，就系以前嗰个过往就系车仔可能佢有个分别喺度，就系曼城佢都而家都仍然都系攞笔钱买啲球员翻嚟，然之后摆喺度等你哋去任踢，即系会靠个人质素会摧毁得好多球队。而家就系摩连奴同我哋讲样嘢，我都系一种金元足球，我到过往2005年到依家都系金元足球，但系我买班球员翻嚟。買回嚟嘅，我而家比以前唔會咁金元化，以前可能3000万一個，而家我都係2000零万一個，而將佢投入喺我個陣營裏面，即係教你曼城踢波嘅。而家完全曼城有啲拿下手2000-3000万，但係冇乜，我唔係好點睇。 曼城都唔係話拿下手，而家少咗啦， 而家少咗， 曼城少咗啦， 金貴少咗， 而家到都唔係好貴嘅。 因為西甲佢冇錢啦，佢有壓力講。 係啊，但係如果 你 試下 去 啲買平咗嘅。 你睇下會 你個 波圖 嗰三， 誒波圖啊，士波廷啊，奔飛加啊，以前嘅里昂啦、啊，嗰陣 時，哇，係 咁喺度啄到冇， 早圍到三千， 係 所以就是你买炸人回来，你没有一个很漂亮的阵、你没有一个阵型，你没有一个打法去配合他们呢，真的浪费 的。你说讲到说曼城没有阵式呢，其实我又觉得也不是的。我觉得他即是 上一集我们讲过442、我觉得他即是费兰颠奴和即是托尼，即是他打这个我因为我都不能说我都要打双前锋。 为什么呢，就是 即系你问佢冇，你问佢冇，即系帕利坚尼，佢今次啊引入啲西甲兵，我哋砌呢队波咧，我冇谂过佢砌得咁好嘅。即系因为功力可能真系啦，即系进攻吸引眼球，我其实觉得都唔差差。 摩连奴点会赢啊？咦，呢场波你可以好明显讲嘢，就摩连奴点 解？就系赢佢个阵式，打咗五个防守，即系四个防守中场，你有成绩，同埋佢因为佢有个夏萨特。但系其实如果即系帕利坚尼喺个阵式里边再执一执咧，即系呢一班人啊，我觉得唔系冇得打。 我意思就系、摩连奴呢场波里面佢係直情可以同世界讲，即係同大家讲一样嘢，就係我係赢你比利坚尼。因为点解呢，就係、是、你係买一个球，你係买一个球员返嚟摆 返佢个位， 买一个球员返嚟去砌个阵。而家我摩连奴做乜呢，我有晒个阵喺度，我买球员返嚟你踢囉。 或者咁 有乜分别啫，买球员返嚟砌个阵就唔 有分 别，有 分 别 有分别有分别。 或者咁样讲一个比喻啦，兩個都是暴發户球隊。當時的阿波姆明買咗，即係簽咗摩連奴的時候咧，嗱，買俾錢是一嚿嘢啦。但係摩連奴同當時同而家啱啱暴發户的曼城有個唔分別嘅，車路士同曼城分別咧，就係、是、車路士佢帶咗一套陣式落嚟，係穩定咗落嚟嘅。但係嗰陣時文蘇亞簽文先嚟嘅時候咧，佢係用質素嚟去控制，即係俾一組質素嚟嘅，但係冇隊型嘅，係帕利基尼今年先至叫做。俾多個陣式出嚟，所以咧其實話車路士呢十，因為差唔多十年咁樣啦，呢幾年當中佢帶咗一套穩定嘅陣式喺度，可以發揮得咁好，但係曼城咧 過咗三年 咧。都仲即系 砌唔到， 唔系嗱，我自己覺得咧就 即系唔系話砌唔到，唔 系嗱，你成為暴發，你成為暴發翻 嗱，但系車路士咧有錢咧，但係佢始終我因為佢嗰個陣式，即係摩連奴嘅陣式嘅話咧，摩連奴由2004年入主之後。 到而家啦，十年啦，车路士十年啦，其实咧都好似逃唔出摩连奴嗰个带落嚟嘅一个阵式咁样。 但系就系咁啦，呢个就系、是。 但系闷啊嘛，但我唔系我都闷啦，佢个踢法有啲闷，但系曼城咧， 我中意睇可能闷。 系咯，但系我谂曼城即系就算文先嚟，你话睇得唔好，但系佢打出嚟嘅足球又真系吸引人嘅。 大佬，你曼城，我都话你曼城嗰个前面嗰几有个个都攻，个个攻击点啊咁多。车仔嗰样嘢，车仔用嘅佢三叉戟之类。 UFO 你话摩连奴系砌砌头， 系啊，砌砌。呢个绝啦，呢个绝啦，砌佬咯，攞包落帮我砌翻我，砌翻我幅图咯。即系嗱，呢个形容好好嘅，即系我而家就系买啲人翻嚟砌好翻我幅图。你阿比利坚 尼， 比利坚尼嗰个咩咧？就系、是、我唔知幅砌图系点样嘅。 系啦，你买一堆嘢翻嚟，但系你又唔系你应该冇咗个构思。 系啊，冇构思。我而家有晒构思，我买啲球员翻嚟帮我砌好呢幅图。 喂，或者咁讲，摩连奴就算摆咗呢个四三三呢个阵型喺车路士咁耐啦，但系每一个领队唔同球员咧，都系会将四三三呢个阵式系会发挥得唔同，只系有时你会觉得系会想进攻啲啊，定系想防守啲咁样嘅。但系曼城嗰套咧，你永远谂唔到佢会点样做，佢系可以反而觉得，我觉得佢系因人而出。即系睇人嘅 睇人嘅特性，而将佢摆喺度。 睇人数多少先？ 你见佢买人翻嚟咧，佢都系买啲大星翻嚟嘅啫。而车仔都唔会嘅，佢车仔会靠住自己阵法而买人翻嚟。好简单嘅就系、是，佢已经有阿古鲁啦，已经有迪斯高嗰啲，佢又要买尼格道，又要买祖维迪，做乜鬼啫？你咁搞到四个前锋，车仔咧佢专喺佢中场佢嘅打法里边入货。而家你数下车仔嗰个打防反或者翼边进攻场有几人？你拿下手四个都有。即系头先嗱，阿韦利安啦，仲有一个做后备出唔到嘅沙拿啦，跟住阿拉美尼斯啦，跟住舒尔尼啦， 奥斯卡啦， 奥斯卡 啦， 米基尔啦， 沙特啦，就系佢嗰个防反战术。呢一扎我维系到里边咧，起码有六个球员喺度，六至七个球员维系咗你战术。曼城我 feel 唔到你买人翻嚟系为你嘅战术，两个咁劲嘅前锋，你最多买一个翻嚟特把后备啫，即系本身迪斯高已经喺度啦，阿古喺度啦，又要买尼格道，又买祖维迪，跟住你本身你中场你除咗耶， 咁佢都系维系佢个四四二阵式啫，咁佢前锋唔可以打晒噶嘛， 咪大佬， 咁佢咪囤积咗前锋喺度咯， 佢嗰四四佢嗰四四已经唔系传统嗰只嚟嘅，我都话你入咗， 唔系我唔理佢传统嘅四四二啊，佢你头先想讲嘅玩法，只不过话曼城佢哋入。即系佢哋都系根据啲位置去囤积一啲人，摩连奴亦根据佢打个阵式去囤积一啲人啫嘛，冇分别噶。 或者咁讲啦， 如果咁嘅嘢意思就话，你嗰个四四二，你应该囤积系咩咧？佢个曼城嗰个四四二，我哋曾经都讲过，佢已经系同以前有啲唔同，因为就系阿达斯华嘅出现。 系啊， 达斯华出现证明嘅再讲嘢就系、是，应该喺呢个位置去补充嘅。佢嗰个传统嘅四四二，达斯华就等于以前慢车仔嗰、那个 达斯尼，不过伤咗啫。 啊，咁啊系啦，仲有个等于以前车仔嗰个马达，佢会走翻中场啊嘛，即系阿达斯华嗰个位，阿达斯华嗰个位啫，阿斯。话之前伤咗之后咧，一个斯华伤咗之后咧，令到曼城佢嗰种变化节奏又会少咗出嚟噶。 咁你而家咪即系费格逊走咗之后，你最崇拜嗰就系摩连奴。你不嬲最崇拜费格逊，而家 你 我问一下啫。 唔系我问，我要讲，唔系我讲嘢，我要讲嘢嘅就系我不嬲开波，我开季之前我都讲噶啦，我话车仔系冠军噶。咁我你话我欣赏摩，我欣赏费爷，咁我系欣赏佢，咁就咁啦。 好啊， 唔系讲开费爷，咁讲曼联啦。 系啊，我哋都有少少要讲曼联啊嘛。曼联好似集集都讲，因为咧集集红魔仔唔喺度咧，我哋都要讲一讲咁啊。曼联啦就输波啊，咁啊又唔知几多，又刷新咗个纪录啊，唔知几多年未赢，俾成都市赢过 三十年好似啊。 成都市边度教我讲？市督城， 成 都市边度教我讲嘅？ 唔好意思， 成都市应 该你 应该，唔好意思，我 累你嘅。佢上集 我都有， 系咩 ？OK， 有 成都市呢个讲咗好耐啊，所以唔紧要啊。 好回咁啊，俾市督城赢咗啦。 咁 啊， 我哋上网 咪好睇嗰场波真系，呢场波真系好睇啊！ 系咩？我翻嚟嗰有少少闷啦。咁当然嘅，最后嗰刻好好睇啫。 最后点解你觉得最后嗰刻好睇？ 写二比一啊嘛。 不是 很明显是抽水呢。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下半场，其实上半场咧输紧1-0嗰阵时咧，即系曼联输1-0咧，曼联打得好鬼曳啊，即系打得好鬼曳。其实咧，我唔记得我记得嗰日咧睇紧场波嘅时候咧，我喺即系热血大球场。主持的讨论区啊，我打了一个话6-2-1癫龙斗狂龙， 哇系啊，你咁大真， 我都睇咗个，点解我觉得癫龙斗狂咧，好似大家咧，好似落去蜜花神都好高啦，是但落去以前屋村楼下篮球场揾两碌柱做龙门嗰啲咧，大家成班僆仔追住个波。兜脚踢啲冇乜章法，同埋大家好似攞到个波就兜脚踢上前，两队波咧都系好似即系癫凤斗狂龙啦。咁最后就有少少组织，而有少少运气之下，卡维卡唔知做咩，就伸咗只脚出嚟，咁啊入咗球波就始终成日赢紧1-0啦。咁嗰刻咧，我一路都觉得咧，曼联咧系冇阵式嘅。我唔知道，我觉得系冇阵式嘅，亦都唔好似系冇一个进攻点，冇人做组织攻势，虽然有马力， 马达嚟咗之后咧，个大家嗰个好理所当然嘅谂法就系由 佢应该做法板啦， 由佢做法板啊，咁搞到咪对波，同埋个阵我觉得怪我唔系几好怪个阵系啱嘅，但系出人咧我觉得有问题。佢今次出4-2-3-1，我都话佢阵会变嘅。佢呢个4-2-3一定变，同以前买人翻嚟咧，买人翻今次买马达翻嚟，或者叫买人翻嚟咧，帮莫耶斯帮佢地方系乜咧？就系变你嘅阵，一定要离开费爷嗰个阴影。以前费爷打双翼噶嘛，而家你买个人翻嚟要变咯。我讲话未 4-3-3啦， 4-2-3-1嗰时讲4-2-3， 我话佢变4-3-3啦，应该 我哋话要俾4-3咪中咯，因为马达摆右边嗰度，但系佢今次出嗰个人咧，有两个位系有问题嘅。 艾树利杨家， 艾树利杨家依家第一个啦， 已经系公敌嚟。 点解你又话艾树利杨家？ 艾树利上 佢 OK 嘅， 佢上一场。嗱呢场波我唔好倾，我就唔系你一个100,000磅人嚟讲，同埋以前佢啱嚟嗰阵时，我觉得就唔系嗰种讲法噶啦。有一点咧就系点咧，扎卢沙度点解佢唔出咯？乡村又点解唔出咯？我觉得佢呢咁嘅阵咧，既然佢你冇一个咁好打嗰个三叉，即系叫4-2-3嗰个三左手边嗰位，冇一个咁好人，其实扎卢沙最好嘅。如果讲你又唔出扎卢沙，点解唔出乡村啫？你俾多啲任务人讲话朗尼都系会中意走翻入去嘅，到时你同阿马达翻中间咯，我俾你任走啦。当然呢个咁嘅阵咧，你一定要好绝对要靠两个闸好嘅，一定要两个闸帮手。4-2-3呢个阵咧。如果你 我都去去一幅相先啦。 如果你唔系打车仔嗰、那个车仔嗰个阵咧，就系、是、你跟翻利物浦嗰个做法，利物浦嗰个4-4-3-3咧就系两个闸上嚟，要好高程度咁上嚟嘅。所以个问题就出现咗就系、是、佢出咗杨格，如果我唔出杨格，我会出其他人打佢嗰个左手边嗰个三位咧，要两个闸就好好，要两个闸要做到工作好好好。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两个闸。个问题咧，右边嗰个系史摩灵，左边嗰个系阿艾夫啊。所以我今次咧，我睇到曼联佢买人咧，话买马达咧，我唔系最惊。我最惊嗰时候，我之前都有集讲过讲转会嘅时候，我讲嗰个阿干查奥。如果干查奥呢个冬季真系喺皇马借到过嚟曼联，咁啊真系出事。真系出事噶，干查奥呢个咁即系个助攻性咁强嘅集。咁真係会攋嘢嘅，即係如果打呢个4-3-1佢会承认嘅呢个集。所以我可能就係呢个第一点啦，呢、這个就係佢嗰个摆杨格嗰个问题。第二就係4-2-3-1嘅二呢当然出卡係啦，点解要出康卡华嚟 嘅呢？或者我可以呢、這个可以讲讲，其实因为而家大家知道啦，曼联个中场其实都已经冇得再拣。即係基本上冇。 费兰尼伤咗出场。 费兰尼即係起码都。 费兰尼伤咗都唔伤都唔出去啦。 唔係或者呢个时候呢。 喂好过汤卡华嚟㗎。好多汤卡华。 硬正到嚟讲其实今场呢佢对史笃城。史笃城系。史笃城系一对打男仔波。 硬嘢嚟 㗎。但係以前喺佩利斯嘅时候呢佢系一对好硬正波。即係打光波好威撒家嘅。但今年转咗晓时呢系有啲技术味嘅。但係今次佢摆个阵呢全部都系一班大男仔嚟㗎啦。即系除咗艾奥域啊之外咧，佢所有 都查理亞當都係爛仔啦， 唉，絕對啦，格連偉倫啦，和達連續三球大烏龍嘅和達斯啦， 最斯文係可能係高洛治啦， 高洛治都唔係嘢少噶，都好硬， 所以話就可能最斯文已經叫高洛治啦，係咪話？ 但係問題係啦，問題就可能都幾大問題就係、是。 紫禁城咧嗰個場球場咧係最細嘅，即係全英超已經最細。 呢、這個我真係唔知道，你有教多樣嘢。 因為佢，因為咧，佩利斯嗰陣時教嗰陣時紫禁城嗰陣咧，佢將個場咧劃到係英超限定一個幾個比例嗰、那個比例嘅。點解想耍個最耍家攻波咧？掉界球咧就係咁近啊嘛，掉到入去禁區度咪同人哋鬥勇咯。即係而家就佢呢個場細啊，所以咧踢唔到我哋所講嘅控球啊，所以咧一攞波嗰時咧，幾個埋去壓迫嗰陣咧，佢根本曼聯咧係打唔到嗰、那個佢嘅節奏出嚟，所以我成日都係好似頭先你話啦，兩邊係咁喺度吊波上去落咯。其實係呢、這個係有一個原因嚟嘅，呢、這個係 咁同埋即係我唔知系咪佢唔好彩咩？佢揾中師打防打中堅嘅， 就傷咗。 如果照係啊傷咗啦，照計佢同阿卡維克打四二三個二最好嘅，但係維迪佢出唔到啊嘛。上次賴嘢， 即係唯一咁嗰個。 呢個真係佢今次冇才。如果佢揾維迪搭到啊，搭伊雲斯，跟住即係伊雲斯啦，搭到伊雲斯放翻中先翻嚟打佢咧，即係硬鬥硬有兩個咁堅嘅防中喺中堅之前掃波咧，會好好多。但係今次阿中師要打個，即係打中堅，打中堅， 即係無奈選擇。 冇啊，呢個無奈噶。所以你諗下，你場波就算馬大嘅發揮好多，但係就算即使發揮好都好。 其实马达即上场波，佢又有助攻啦，马达。但系其实那个球波，我觉得都唔算真系完全全场系马达助攻嚟嘅。即我印象之中系交咗好多出去咧，系扭咗一轮先至射入嘅。其实我觉得马达个功劳咧唔系最大嘅， 派个波俾佢， 系派个波俾佢啦。但系今场波佢真系放咗个波俾云佩斯啊，嗰球波啊真系好靓啦。嗰阵时我谂住咧。唔通即系俾曼城靠马达翻身，系就曼联啦。咁点知就俾即系查理亚当咧嗰球，即系好靓嘅世界波啦。咁啊，嗱，我之前咧就讲过就话咧，曼联咧喺二里边咧，除咗对阿仙奴啦，作客阿仙奴咧最难踢之外咧，佢对 啲下游部队， 史笃城呢啲 下游部队几大？ 下游部队嗱，下场咧作客富咸啦， 新仇旧恨又嚟过。 咁你觉得有冇得打咧？ 富咸好似系。好似系曼联主场喎， 唔系全 作客 主场， 作 曼联主场， 曼联主场。 但系新手够 点新手，点新手够都难打啦。 即系梅伦士癫嗰阵时喺费城嘅副助手啦，其实嗰阵时都话谂住留佢，但系梅伦士癫都无意啦。咁讲真句，可能真系有啲唔啱倾嘅，因为霍耶斯就样样都管嘅， 系 费城咧就俾啲。權力咧就阿梅倫斯丁去 搞。梅倫斯丁因為之前已經公開批評過莫耶斯唔識搞呢隊波噶啦，所以都點樣 帶點？ 但係點新仇舊恨都，我好難講嘅。但係如果曼聯主場都要輸俾對防守最差嘅富咸，失波最多嘅富咸，咁真係好惡頂嘅。咁真係幾難搞。今次真係馬達個。 可以我哋去再下一幅相啦。咁 马达嗰个问题就是如果佢嚟今次买人咧，嗱你睇翻嗰个打法啦，马达嗰阵啊摆翻由嗰个出即系、就是、出呢个阵，其实真系 OK 嘅。出人啊，真系有问题。 系，即系你系。將住艾士利楊格嗰位啫， 唔係艾士利， 但係我覺得艾士利楊格都 OK 嘅。 唔係，其實咧，艾士利楊格咧只係一個俾人抽水嘅部分嚟嘅。不過其實最緊要咧，其實係當時我諗嗱，講翻啦，愛華頓當時莫耶斯教真呢一個陣都係一樣嘅，但問題咧。嗰、那個中間嗰兩個咧，其實係一個好硬淨中場啦。不論當時嘅奧士文啦、 菲 納利維利啊，嗰陣時咧都係一個好硬淨嘅防守中場去防守同進攻嘅。但問題今次咧，你有卡維克都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康加華尼咧，佢係一個偏柔嘅技術型中場啦。 兩個都係， 即係技術咩？康加華尼 唔係佢係唔係 佢就唔係防守啊嘛？佢唔係防守技術嚟 一個進攻型嘅中場啦。 佢派牌咗啦， 即係類似佢係進攻型嘅球員啦。咁卡維克係防守型，但係冇相對 呢隊。呢張圖咧，正正同頭先慢車仔嗰個完全相反。車仔咧打四個防中，佢呢個咧就冇個係防中。 嗱，我頭先咧，我 卡皮克都卡皮克。 我頭先咧，其實我頭想講嘅癲夢有狂龍咧，其實我想講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其實你成隊曼聯咧裏邊咧，你係揾唔到一個重心球員咧，係一定會俾個波佢嘅。 即係例如咧，好似阿仙奴咁樣，阿仙奴搶到個波咧，第一樣嘢一係就俾阿力達，阿力達傳上去上邊咧就揾奧斯爾。但係咧，你就算車路士都係，車路士攞到個波咧，你會揾夏薩達比嘅，或者曼城咧，我揾到個波之後咧，會揾斯華或者耶托嚟俾。但係曼聯咧巔峯就同龍，點解咁講咧？佢都揾唔到個人去俾波。 唔係佢見佢有些少有啲叫夾硬咯，想係造就阿馬達嘅，會做個馬達出 嚟。我唔知係咪造就馬達啦，定係話馬達同朗尼佢大家兩個擺中間又唔得咧？ 个阵其实系得嘅，但系个阵啊真系出得到。 即系分工唔得， 其实都分工清晰嘅，只不过系可能今场系你遇著一个又喺个，即系可能 有一个巅峰， 即系你遇著一个专打烂仔波，即系呢一次今次史都城真系打翻以前。 解曼联最叻系打烂仔波嘅， 但系所以唔系你要知道出咩 转咗个阵， 转咗噶佢人，所以话出人有问题咯。佢以前点烂仔啊？嗰阵时打你哋嗰阵时候用中师摆防中嘅，咁咪烂到劲咯。而家副宗师嘅法摆喺中间位啊嘛， 咁 所以点解我话买人之前，我讲话两个后卫，两个中场啊嘛，第一个中场，第一个创造性多啲。而家佢买咗个马达翻嚟啊，虽然唔系我好所讲个位，但系佢而家唔够后卫，令到宗师打中间少咗咁硬净嘅防中啊嘛。而家佢一定要你，所以我话点解买唔到干筹，另外都要补到个中间啊。而家安达臣过咗去费仁天拿之后，噏咗名啊，哇，好多曼联嘅球员想走噶。特別我就走咗啦，咁跟住仲話費蘭尼都想走啊 ，sorry， 阿蘭尼好想走，然之後咧而家又傳維迪又唔肯續約，費迪南又唔想去續翻，即係又唔想去簽約，所以而家你呢個陣點搞啊？馬達嚟咗面衰咩嘅咧？好嘅真係幫咗莫耶斯，唔好嘅作用係咩咧？就係完全係幫佢做催命符。如果佢而家冬季買馬達翻嚟咧？佢之前如果未買馬達咧，佢呢個冬季咧冇前四，甚至乎個可能個名次冇咁再低啲咧，佢都未必使俾人真會炒你，因為佢簽咗六年咗。但係如果買馬達翻嚟，而馬達打得好啊，呢兩場波莫耶斯先 生，我覺得都係唔好。同埋交嗰兩個第一個助攻唔係助攻嚟咯， 唔係佢買翻嚟嘅，打得我哋叫好，起碼有個助攻嗰個俾你。佢就打得好，你先死啊！莫耶斯嘅真係攞你命嘅。 馬達全場咪得嗰腳助攻咯。真系得全场得嗰个球攻，你问我睇嗰场波，虽然我叫做下半场嗰段时间咧，有段时间都恰下恰下嘅咧，即系好威猛。 唔系嘅，所以马达你而家莫耶斯个压力更加大嘅。你马达真系攞你命嘅随时，马达你真系嚟紧咧，又有多几个助攻啦，你攞唔到前四，或者你可能系六达，仲要俾我华顿压住你啦，真系我等多几百万。 我都话啦，睇翻呢年月啦，同埋咧，我好相信咧，朗尼、云佩斯、马达呢三个咧，系差唔多系全，即系呢三个进攻组合咧，我谂系比即系咁多队英超里面咧，我觉得最恐怖 嘅。系，即系其实系 即系马达、朗尼加云佩斯。嗱，我自己咧，我记得我自己喺我自己兵工厂细个群组都讲过咧，就话咧呢三个咧阿仙奴嘅黑星嚟。 嗯， 云佩斯对称阿仙奴都入咗波 啊。云佩斯系啊， 朗尼唔好讲啦， 朗尼唔使讲啊。 马达喺车仔咧都入阿仙奴小波嘅。呢三个咧，我觉得系阿仙奴黑星嚟，我都好惊 嘅 咋。 咁佢系最劲对住阿仙奴嘅啦，唔系点点样。 即系希望啦，即系我希望你三个咧，即系呢个月咧都未夹到啦，莫耶斯都唔知点样买龙马达啦，唔系咧呢三个咧夹熟咗咧，因为三个有质素啊， 系 后总之系后边咧点曳都好咧，抢到个波识交翻俾佢哋咧，佢哋三个自己识搞噶啦。 其实而家嗰三咧，杨格嗰位真系你揾多个完全是全勤的人嚟去帮阿云佩斯同埋阿马达已经搞，啊唔系帮阿朗尼同马达已经搞掂啦。 OK， 咁去到呢度，我亦都要讲一讲咧，又关于英超嘅新闻啦。咁其实都算唔算关于英超事呢？就系、是、咧，麻烦去第九张相啊，第九张咁咧就系、是、有传碧咸啊，唔系有传啊，碧咸啊，碧咸咧将会咧就做班主， 话嚟紧星期三会宣布啦。咁就系佢之前就即系佢而家会喺迈阿密啊，美国迈阿密就揾个地方，好似喺迈阿密有个海港啊，叫喺西南边啊整对波出嚟，已经同埋同嗰个迈阿其中有一个市嘅，其中有一个市嘅市长咧，就倾紧话有个地方整会起个 球场啦。 佢话有三十个地方俾佢拣嘅，佢拣咗我头先讲嘅喺个迈阿。那個咩比斯堪灣嚟嘅，咁啊整個25,000人嘅球場出嚟，咁就自己做班主。 咁其實呢度有段估就話咧，碧咸當年咧去呢個美職嘅時候咧，就有一個 系咪即系条款啊？签约就话咧，即系如果你想喺入嚟美职搞对波嘅话咧，就要俾即系投唔系叫入场费啦吓，即系唔讲你起球场，即系会费啊，应该叫俾会费啦。入我哋美职嘅会费咧就4000万磅。咁而家因为你系碧咸，又嚟到访我哋宣传咗叫美职。如果你他日咧想搞对波咧，就俾个优惠折扣嚟1500万磅。 系咁啊， 呢个入呢个会费啦咁啊。 但系我觉得碧咸嚟咗美职之后，帮我哋搵都搵唔少啦。 或者佢之后做班主会唔会都帮到美职呢？ 绝对帮到。你谂下个有个班主叫碧咸。 唔系当时你谂下美职联签签咗签咗约啦，嗰阵时喺美职踢波喺银河啦。其实当时带揭咗唔少好多个有知名嘅球星嚟咗，好似以前嘅维拉嘅安祖啊，后尾而家嘅卡尔啊、亨利啊，甚至乎。當仲有幾個都係名將啦，都嚟揼咗嚟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知名度同埋比足球認受性係高咗，其實帶動咗足球。 但有冇 ？OK， 但有冇話咧？佢幾時先至可以參加比賽？即係起好個球場，你都要時間㗎。 2016年佢就話會入去入職入主，跟住2017年就開始參加美職， 即係三年後。 係因為佢等埋個 球場起到三年差唔多啦， 起多個球場。 即係我講開外借住個主場踢住先啊咁樣。但係佢1500万磅係未有計埋，即係未買球星啊，未有其他建設嘅喎。入場費嚟㗎，起個球場都唔少錢㗎喎。嗱，阿斯圖起球就欠債， 買球星唔使啊，而家已經有粒球星噶啦，唔係好似。 唔系真系落场踢噶嘛？ 佢出佢冇得噶。 而家就系我就 咁难啫。美职唔系讲少，佢就算40岁佢落得都得。 咁梗系， 佢都唔使跑嘅。 咁啊系。 嗱，我其实我唔理啦。佢做班子就唔会 复出啦。我复出啊！班子兼球员， 佢究竟会投资几多钱落去咧？ 咁唔係淨係得佢一個嘅，即係可能 佢話會揾投資者， 佢都會揾投資者。 咁點解唔喺英超度搞咧？真係 嗱，諗下佢點教人玩啊，大佬？ 但係諗下一樣嘢，如果佢唔係唔可以英超做嘅，但係問題要攞咁大筆嘅錢咧，要攞咁大筆錢出嚟，佢有冇 買啲英冠啊？ 買英冠點解唔好？ 楊家誠都買得起啦，我唔信呢個人唔有錢過楊家誠。 即 係啱啱先， 但係嗰時咧，佢 話，但係佢唔傷人啊嘛， 佢話。 佢都係商人，佢大把啦，同唔係商人。 但係諗起嗰陣時，佢話佢當時細個講嗰陣時咧，其實佢想同熱刺簽約，但係你冇理由，即係冇理由走去買個熱刺個會員，就傷曼聯嘅心。 唔係一定買曼聯，我覺得佢可以買一啲叫英冠球隊。 唔係呢啲咩？你 好似 Elton John 咁。 唔係你而家你你冇 英國咪好？ 唔係你買英冠，你買英冠你而家唔係你買英冠點啊？你買英冠你 cheap 一啲，你如果 修咸顿咯， 修咸顿唔系英超嘅有冇咁多钱买到啫？ 系啊，唔系即系 佢唔系啊，佢俾1500万磅当然买唔到，但系你谂下佢之后要投资，你起个球场要重新又要搞队波，要三年之后踢得到，几时先搵到 你真系要买队英超队波，你佢有钱即刻买到队波，我觉得真系完全唔出奇嘅。但系你一定要日后你其他嗰全部都系老板商人，你系有一种好庞大嘅你个企业去支援你去做呢咁多嘢，佢有冇呢啲咧？佢全部都搞广告收益嘅。 咁佢咪话搵 好简单嘢？佢而家我做到一队美职，似乎冇似而家啊利物浦，唔系好似你 借壳上市快个自己做咗有， 我就想讲一样公司噶啦，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佢而家做好个美职，做到个迈阿密队足球队出嚟之后，佢咪好似亨利咁咯。我而家就有队，我而家就有队红袜队，跟住过嚟买利物浦咯。到时佢翻去买热刺啊， 买曼联咯。OK， 或者我依威亚网到呢度咧，咩消息再同大家跟进翻啊嘛。再去到下一张相啦，我最后一集即系最后一个话题要快啲杂林讲佢啦。咁啊，其实呢个就系却奥斯啦，就有传就话即系因为 钱嘅问题啊。 錢嘅問題啊，即係亦都唔同拜仁續約啦。咁啊，嚟緊下季咧就有 呢個小核心啊，我叫 小核心啊。咁啊，就話英超五強啦，見到五個領隊都候住呢個卻奧斯啊。咁啊，大家點睇咧？卻奧斯適唔適合睇英超咧？ 我覺佢呢啲你諗 呢啲去邊度踢都得啦。 你睇下舒爾尼，你睇下舒爾尼點而家點？ 唔係咁唔同嘅舒爾尼係一個逆風 型嗰邊 風嘅位置啦。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你喺啱啱預隻車，真係一個其實係 Plan B 嘅計劃嚟嘅，其實屬於。 咁啊，反而就想講你講呢五條。里边边个会买得起佢？买第一买得起，第二个边个会肯买佢？ 买得起呢个 唔系三 边会 用得到佢？ 五个都会买得起啊？ 唔系，如果讲用得到， 唔系你错啦。我而家喺度讲啊，讲嘅嘢就利物浦买唔起。第一利物浦班啊，即系嗰个即系总监啊，阿张。 即冬季你闹佢冇买人啫。 唔系，你谂下嗱， 好细嘢，不过唔俾钱 咁。俾钱唔系讲系咩咧？传咧就话第一唔俾嗰边又话 我哋翻嚟先， 嗰边又话唔俾钱，跟住利物浦又唔教，梗系见到教完咧就第一场波就唔知啲球员咪傻鬼咗，跟住阿托尼就整一个咁靓嘅回传。我知唔知系咪真系个转会搞到傻包傻？你搞到咁回传出嚟？ 咁我有个沙比，你觉得边个最适合买啊？ 嗱，老实讲，我真系觉得系佢嘅踢法或者佢啲， 我只系想讲边队噶 阿仙奴啊嘛。 唔系我 佢真系嚟啊！嗱，德国球员唔去阿仙奴咧就系死梗嘅，李英超。 有 特别即系嗰个中场嗰个核心位， 但系之前你睇下嗰曼联想买嘅， 你睇嗰五队波边个佢真啱踢法，即系阿仙奴。 你应该话边个会识用啦？其实奥斯呢一类有脚法、组织型冲场嘅球员啦，咁我觉得真系阿仙奴。即系头先都讲啦，车路士佢系唔需要嘅， 唔需要啦。 车路士需要咩咧？就系一只跑狗，够即系冲啊，够冲啊。咁啊，莫耶斯咧，基本上佢唔识打呢啲波嘅。即我覺得莫耶斯暫時不懂搞，但他會不會轉就不知道。那我都同意沙比仔說是阿仙奴，但我自己覺得阿仙奴這類球員也都夠，也都夠了。 其實第二識呢，第二不是叫識用，第二需要，我都其實我覺得即是說是利物浦，但我覺得是很薄。 但 你我覺得阿仙奴就是夠了，夠了，我覺得阿仙奴夠了， 真的夠的， 我夠，所以我覺得雲家就不會用的。所以呢那麼多隊呢，即曼城又不需要，即曼城更加不需要，或者是大衛斯華，但大衛斯華也都即確老師也都不是打 大衛斯華，全呢就全好像巴塞要買，巴塞要買斯華， 或者用 確老師，不是斯華過巴塞，那對時 有確老師。我覺得如果真的有確老師，我想真的不離開阿仙奴和車路士，真系喎，即系我话阿仙奴，如果你真系买唔到达斯纳，嗱佢话就话阿斯纳， 达斯纳佢系想打前锋啊嘛，即系改咗为即系全队系，我觉得中场够人啊，而家仲话将张伯伦打系放，即系中场中，我觉得真冇乜需要。 呢个系其一啦，但系如果车路士嘅话，其实系买佢都有可能。其实佢老师今年呢几年嗰个进步系好，即系已经变得一个好整体嘅踢法，所以其实车路士买佢系有一个潜在可能嘅。但系相反，其余嗰三队咧，利物浦我觉得真系难啲，因为你有古天奴喺度已经真系好难。 同埋咁啊，同埋咁去曼，去曼最大机会应该去曼城。 曼城我都觉得可能买翻嚟，但系未必适用。你一有斯华啦，有耶托尼菲啦， 咪就系如果睇下夏季转会斯华走啊， 即系唯一系嗰个睇。 咁啊，不如我哋又倒碗糖水啦。 又嚟， 又嚟。我觉得咧，冇人买佢英超。 我其實我都諗冇人買 嘅， 我咧暫時 咁冇唔成功喎。呢個 大家見我執嘢，因為咧出邊啲人 車仔啦， 要走啦。 咁我就估車仔啦。 好啦，咁啊， 咁你同佢攞呢 個。OK， 嗱，今集嘅 唔使問啦。如果車仔唔買嘅，我請你兩個食咁話啦。 好啊，好嘅，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多謝啊。OK， 咁啊，今日嘅粵語大球城去到呢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咁但係留意星期四仲有呢個進擊啲講價啊。OK， 拜拜。